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959资讯快报。 7月26日，涿州市召开两违整治和违片执法工作调度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一鼓作气，敢于担当，敢于碰硬，全面推动两违治理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市领导陈宇、王炳华、郑弘毅、李庆杰、梁建杰出席会议。陈宇强调，两违治理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工作压力，相关单位和部门要进一步履职尽责，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同时要建立长效机制，杜绝新增违建出现，确保实现零增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会议，并对百日攻坚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7月24日、25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带队到富平县实地考察该县的基层党建情况及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通过实地查看和听取相关工作人员的汇报，考察团深入了解了富平县的历史文化、党建工作及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近日，保定市召开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副市长李庆林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说成一个糖。梦空港某车站，某个下一站，某一扇车窗，某风景唤醒惆怅，某南方摇摇晃晃，某海洋某艘船，谁没 Yeah.

人说在很远的地方，快乐没有限量，梦境不打烊，所以我不停挥动翅膀，任凭遇到疯狂，不曾丢了力量。那一路最美丽的风景都铭刻进心情，照亮了眼睛，才明白专属我的梦想就是那笑声中傻傻的模样。喜欢我特别的笑样， 山远处有蛙鸣悠扬， 枝头

把你遗忘，像玫瑰一样无法久藏，像彩虹一样不知去向。 风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提起当年时，泪眼笑荒唐，重逢无意中相对心等爸爸回家。